2017年正宗白头身伟人大会孟加拉国朝委会和孟加拉国朝鲜友好团结委员会近日决定，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授予奖状。2017年称颂白头身伟人大会孟加拉国朝委会主席兼孟加拉国朝鲜友好团结委会主席 M.D. 哈伦·奥尔拉希德说，称颂白头身伟人大会将是一场热烈称颂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伟大领导者金正日阁下和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为朝鲜革命和世界自主化事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的全球性大政治庆典。在本次大会之际，决定向三位白头身卓绝伟人授予奖状，并为此感到莫大的荣幸。